猜猜我有多爱你，山姆·麦克布雷尼。小兔子要上床睡觉了，它紧紧抓住大兔子长长的耳朵，它要大兔子认认真真地听它说：“猜猜我有多爱你。” 哦，我想我猜不出来，大兔子说。 我爱你有这么多， 小兔子说着，使劲把两只手臂张得大大的。大兔子的手臂更长，它也张开手臂说，可是我爱你有这么多。 小兔子想，这确实很多。我爱你就和我举的一样高， 小兔子说。我爱你和我举的一样高，大兔子说。 这真的很高， 小兔子想。 要是我的手臂可以和它一样，该多好啊！ 小兔子又有了个好点子，它脚顶着树干，倒立起来，一边说：“ 我爱你，一直到我的脚趾头。” 而我爱你，一直到你的脚趾头。大兔子说着，把小兔子抛起来，一下子抛过了它的头顶。小兔子咯咯笑着说：“ 我爱你，和我跳的一样高。” 它跳来又跳去。大兔子微笑着说，可是我爱你和我跳的一样高。他说着往上一跳，耳朵都碰到树枝了。 跳得真高，小兔子想，要是我也能跳得和它一样高，该多好啊。 小兔子大叫， 我爱你，一直穿过小路到远远的河那边。 大兔子说，我爱你，一直穿过了小河到山的那一边。 小兔子想，那真是好远啊。 它快要睡过去了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这时它看看树丛前方，无边的黑夜之中，再没有什么比那天空更遥远了。 我爱你，一直到月亮上面。 小兔子说着，闭上了眼睛。哦，那可真远。大兔子说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远了。是。大兔子轻轻地躺在小兔子的旁边，带着一个微笑，小声说道：“我爱你，从这儿一直到月亮上面，再绕回来。”